罗马书的第七讲，是罗马书的三章一至到八节。我给他今天的题目是神的真实和人的虚谎。喂，你说新年牧师为什么讲过这样的题目啊？其实你想想，在新的一年有什么事比将神放在首位，高举神的真实性，高举神的信实，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比这个主题是更加好呢？同埋相对嚟讲，我哋都系要小心，因为我哋圣经话俾我哋听，每个人都系虚谎。所以呢一个系成为我哋新一年嘅座右铭，帮助我哋能够喺个新嘅一年嚟到做一个更加好嘅基督徒。其实神嘅真实同埋人嘅虚谎喺罗马书嘅三章一至到八节，一共出现咗两次。在四节和七节都有重复到，所以绝对在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的主题。其实罗马书的一章和二章，保罗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吧？但是在这个部分，保罗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虚谎的，但是神就是真实的。在这一个部分，保罗是提出了一共有三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要讲的三个问题。其实我们见到这三个问题是犹太人攻击保罗的话语，犹太人听了保罗的教导，他们说保罗攻击三样东西。第一，他们说保罗攻击神的子民，神的选民。他们说第二，保罗是攻击神的应许，攻击神的话语。他们说第三，保罗是攻击神的公义，攻击神的圣洁。这三个指控都是非常之严重的指控，是吧？其实这些指控不是新的。我们刚刚才读完使徒行传，早在使徒行传他们已经是攻击保罗，说他攻击犹太人，攻击神的子民，攻击神的话语，攻击神的圣洁。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1章28节，他们说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遭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有没有见到是围绕着这三样东西？说保罗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是吧？还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污秽了神的圣殿，就是攻击神的圣洁。其实这样的指控也都不单止他们是给保罗，早在使提反的时候也都是一样。使徒行传的六章十三节，当使提反闹百姓的时候，那些百姓就作假见证来到是反驳。他们说什么？说使提反不住的遭践圣所和律法。有没有见到使提反闹百姓，百姓就来到是反驳，你闹我们你哪里有权闹我们你闹神的子民，你遭践神的律法，神的圣所，亦都是这三样东西一模一样。在日光之下没什么新的玩意，他们仍然都是千篇一律这样来到攻击神的仆人。其实我也都讲过，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保罗一早就讲过所有人都是罪人。第一章他说那些没有道德标准的外邦人，他们无可推诿，他们是罪人，但他们无可推诿，不认得神。在第二章的头呢，保罗是说那些有道德观念，有道德标准的人，但若果他们的信仰只是外在的信仰的话，不能够是救到他们。还有呢，在第二章的尾，保罗直接指名唤姓，说那些犹太人，阿伯拉罕的后人，若果他们自以为自己同神立约，有神的话语，但是若果他们的信仰只是一个外在的信仰的话，一样是没用，一样是无可推诿。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犹太人说保罗攻击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 以色列人认为他们高过外邦人一等，他们有神的话语，与神立约，他们有割礼，是吗？现在保罗说你们跟外邦人一样是罪人，所以犹太人说你是攻击神的子民，你说我们跟外邦人一样。在这里保罗是做了一个假设的问题，就是这些犹太人会问的，在罗马书的三章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是这样的话，我们做犹太人还有什么好处啊？我们行割礼有什么好处啊？保罗你告诉我们听。的确在历史当中，我们见到做犹太人好像没什么益处的。你见到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是充满了战争、暴力、捆绑、死亡，他们是被敌人来到仇视、逼迫、毁谤，被他们来到是放逐、屠杀，是吗？完全没什么好处，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神顽固这样来到保守住以色列人，不被他们来到是灭亡。虽然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国家是要将犹太人来到灭族，就在这个这么细小的地方，神一次又一次准许犹太人、以色列人重建他们的国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身为神的子民，犹太人会受到这么大的逼迫？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们，你想想，撒旦当他知道耶稣基督将会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出身在犹大地，他会怎么做啊？他会阻止，意图阻止耶稣基督的出身，所以他会攻击犹太人，是吧？不断地来到攻击他们。但是你说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出了世了，为什么撒旦还要攻击犹太人啊？因为撒旦知道神给犹太人有应许，是吧？应许他们将来地上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王朝，有一位王就是尼赛亚耶稣基督，他将会回来掌权，有个永恒的国，所有经过七年大灾难的以色列人不死得的，他们都会得救。你想想，如果你是撒旦，你知道有这样的应许，你会怎么做啊？你希望不会实现，是吧？你会去攻击犹太人。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犹太人不断这样是被人来到攻击。我们不妨看看有什么的攻击。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开始，犹太人在埃及做了四百年的奴隶，非常之的卑微。最后他们是出了埃及，但是又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是吧？无家可归。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肯进入迦南地，以致他们全部第一代的都死在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因为不能够将所有的敌人赶出去，所以无论是宗教上、道德观念上，都是跟敌人争论不休，是被敌人来到是挑战，有很大的争斗，直到今时今日。他们建立了他们的国家以色列国，但是很快这个国家又分为南北国，北国又被亚述国来到灭了，将他们来到放逐，始终北国的人都没有回到去以色列。南国呢被巴比伦灭了，亦都是将他们放逐，但是神保守七十年后他们是能够回到去自己的应许之地。但是回到去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希望重建圣殿城墙，但是就被外邦人来到阻扰他们，嘲笑他们，来到是阻止他们建立城墙和圣殿。在到希腊的统治之下，我们见到安提阿古四世，他亵渎神，亵渎犹太人的神，亵渎圣殿，将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在树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没有改变到这些的情形。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希律王是下令要杀死所有两岁的 BB 仔，是吧？另外呢，在树公元的七十年，提多将军带领军队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根据 Josephus 的记载，一日之内是杀死了 100万嘅犹太人，将佢哋嚟到屠杀，有10万嘅犹太人嘅尸体喺城墙上被抛落嚟。喺呢个两年之前，该撒利亚系有种族嘅冲突，杀死咗20000个犹太人，数以千计嘅犹太人成为奴隶。差不多同时，一日之内喺大马士革，嗰啲人民杀死咗10000个犹太人，而有更多嘅人死喺罗马政府所举办嘅角斗士嘅比赛当中。公元嘅115年，古利奈、埃及、塞浦路斯同埋米索波大米嘅犹太人起嚟反抗罗马政府，但系好可惜，佢哋冇成功到。呢个罗马王哈德良毁灭咗喺以色列985座嘅城，杀死咗60万嘅犹太人，更多嘅犹太人死喺饥荒、疾病、火灾，被卖做奴隶。佢哋嘅身价只不过系一匹马咁嘅价钱。喺公元嘅380年，罗马王狄奥西多，佢系颁发律例典章嚟到排挤贬低犹太人，呢一个好重要。呢一啲咁嘅思想传到去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嘅国家同埋社会，以至今时今日，点解有咁严重排挤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就系因为呢啲嘅律例典章。嗱，喺中世纪呢啲逼迫就继续啦。最初嘅两个世纪，拜占庭人统治咗犹太人嚟到逼迫佢哋。喺度公元嘅628年，克拉克利特将犹太人驱逐出耶路撒冷。公元嘅842年至到1056年，系十字军东征，佢哋第一次嘅东征。是以基督教的名分将3000个犹太人踏死在马蹄的下低。在公元的1254年和1306年，法国两次驱逐犹太人。在公元的1348年至到49年间，欧洲有黑死病，那些人就诬告是犹太人在井里面来到落毒，於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猶太人被迫逃亡去波蘭同埋俄羅斯。喺住公元嘅1492年，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發現美洲嘅時候，猶太人被西班牙驅逐出境。喺住公元嘅1496年，猶太人被葡萄牙驅逐出境。喺呢個之後冇幾耐，除了意大利和德国小部分的地方，全部的低欧都是封闭了，不给犹太人进入，进行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排挤。在说近代就更加不用说了，17世纪波兰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逼迫。虽然在法国大革命公元的1789年，希望解放一些在欧洲的犹太人，但是反犹太主义仍然在不同的地方来到进行。尤其是在乌克兰，在公元的1800年的初期，对犹太人是进行了大屠杀。犹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复国，所以在说公元的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了一个犹太人复国的大会。大约在公元的1873年，第一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在1914年，尽管这片的土地仍然在敌人的手上，已经有成90000个犹太人是回到他自己的领土。神就是神迹奇事这样保存住犹太人的身份，一次又一次俾佢哋喺呢片嘅土地能够系复国。我相信最大对犹太人嘅逼迫，就系喺树1940年间第二次嘅世界大战，纳粹党系杀害咗600万嘅犹太人。反犹太主义而家已经唔再系打响宗教嘅旗号，而系名正言顺系对犹太人系进行种族歧视。这些是很不幸， 今日犹太人仍然被逼迫、被毁谤、被误解、被嘲笑。嗱，呢个我头先亦都讲过，系撒旦嘅计谋，系嘛？但系如果你睇基督徒点样啊，其实我哋都冇乜嘢分别噶，同犹太人，我哋都系俾人迫害，俾世人嚟到逼迫。嗱，耶稣基督曾经话，佢话仆人唔能够系大过主人。耶稣基督话，若果佢哋逼迫耶稣基督嘅话，啲基督徒一样系会受到逼迫。约翰福音嘅15:20，仲有咧提摩太后书嘅3:12，保罗亦都提醒我哋，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嘅，都会受到迫害，系咪啊？所以我哋睇得好清楚，只要你系神嘅子民，撒旦就攻击你，你喺你嘅额头就有一个标志俾撒旦嚟到攻击你，因为我哋都系神嘅子民。嗱，我哋啱啱讲完咗咁多有关犹太人喺历史上完全冇得到任何嘅好处，咁你话属灵方面佢哋又有冇得到好处？嗱，其实呢个保罗喺罗马书嘅2尾已经系回答咗呢个问题。记唔记得保罗喺度2:29罗马书，佢话一个真正嘅犹太人系内在嘅犹太人，系内心嘅犹太人。点解呀？就系唔系靠你嘅外在。犹太人恃住佢哋系神嘅选民，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同神系有立约，佢哋系有割礼嘅记号，佢哋就恃住呢啲外在嘅嘢。但是保罗说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这个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借镜。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处报道会有举手决志，我们是有洗礼，我们甚至每个礼拜日有回来敬拜，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最重要我们的内心是怎样，这个是很重要。犹太人所有的特权非但对他们无益，反而对他们是有害，是吧？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神给了他们这么多的恩典，当他们不相信，当他们继续犯罪，他们背约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惩罚是会更加的大。这个是我时常都讲的，这个是神的经济。你得到越多的亮光，当你不信的时候，你的惩罚亦都是更加的重。在阿摩斯书的3:2，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这个经文是对犹太人所讲，这里不是说神在地上所有的民族只是认得以色列人，他不是这样的意思。认识这个字是很亲密的，是很特别的。神话在世上这么多的民族，我最亲近就是你们，我最认识就是你们。认识这个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0:4，他说我的羊是认得我的，认识我的声音，就是这个认识，是很亲切的。另外我也跟大家讲过，在旧约认识这个字是非常之不简单。记不记得我说亚当在树创世纪的4:1，和合版就说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该隐出来。同房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是认识这个字。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该隐。所以这个认识是非常之的亲密，是吗？神话在树万族当中我认识，我只认识你们，就是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民族。所以当你们背约的时候，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所以要很小心，不要以为有很多的特权，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这一切的特权对我们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最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跟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保罗问了第一个问题，他就立刻自己回答。他的问题是什么？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他回答是什么？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罗马书的3:2。 保罗话以色列人，就算佢哋乜嘢都冇，神嘅话语交托俾佢哋，呢、这个就系佢哋最大嘅益处。嗱，我哋可能认为以色列人得到神嘅话语，佢哋一定会好珍惜，但系喺圣经话俾我哋听，唔系啊！佢哋曾经连神嘅话语圣言都唔见咗啊，唔知道放咗去边度。喺住约西亚嘅时候，喺列王纪下嘅二十二章，当佢哋修理圣殿嘅时候，大祭司喺圣殿揾到咗律法书，冇人记得原来律法书摆咗喺圣殿。嗱，你唔见咗，肯定就冇人去读啦，系嘛？嗱，所以犹太人根本冇珍惜到神嘅话语，仲唔见咗添。嗱，揾翻律法书系能够帮助佢哋系有短暂嘅复兴，但系好快啲人又唔记得咗神嘅话语。仲有一样好弊嘅系乜嘢啊？犹太人好鍾意高举传统、高举礼仪多过神嘅话语。其实呢个好弊，呢个亦都系天主教所做。天主教就系高举传统、高举礼仪多过神嘅话语。嗱，呢个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嗱，你话咁基督徒呢？嗱，你话我每个礼拜日都有翻教会嘅，我又有洗礼，系嘛？但系我头先讲过，呢一切唔代表一个人得救。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同神系有一个关系。你喺布道会举手决志，你有洗礼，你有翻教会，呢切都系外在。最紧要系你同神系咪有一个真正个人嘅关系？嗱，保罗俾犹太人嘅回答，亦都系俾我哋。嗱，若果你同神冇一个个人嘅关系，你每个礼拜系翻教会，起码有个好处噃。啊，你听听埋埋神嘅话语，系嘛，对你有益。嗱，呢个亦都系好似哥林多前书嘅第七章，保罗教佢话，有啲人有啲夫妻，妻子系信主嘅，但系丈夫唔信主。嗱，若果呢个丈夫唔希望妻子离开佢，保罗话你唔好离开你个丈夫。点解呀？因为呢个丈夫透过呢个信主嘅妻子嘅言行，可能多多少少都能够接触到神嘅话语。有一日可能佢听下听下会听明白，有一日可能佢会真真正正系能够系得救。所以保罗话，若果有咁嘅情形，你唔好离开你嘅丈夫。嗱，呢一个就系圣言嘅益处。嗱，嗰啲犹太人唔单止闹保罗攻击神嘅子民，佢哋仲闹保罗攻击神嘅应许。神的确给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应许，申命记的第十章、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诗篇的一百三十五篇，都是给我们见到有很多神给犹太人的应许。所以犹太人说，喂，我们同神立约，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应许我们好像海沙一样那么多，神还应许我们是有大卫的王朝，有一日有个永恒的王国，有一位永远的王会来统治我们。以赛亚先知又应许我们，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应许我们，以色列国将会是复国，在世上有一个真真正正地上的王朝。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犹太人说，难道这一切就因为我们不信神就会取消吗？这个是犹太人所问的。这个答案是什么？神给以色列人整体的应许，就是说有一个永远的王朝，有一个王来统治他们。会不会是落空啊？这些应许永远不会，不会因为犹太人做了什么事而落空。这个是给整体、给国家、给民族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但是犹太人个人来讲，每一个犹太人能不能够得救，要在乎看他跟神是不是有个个人的关系，才能够是给我们知道究竟这个人是不是属于将来，神说有个王朝， 有个永远的国度来临，这个人会不会在这个国度里面，要看他跟神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呢，将来耶稣基督应许他有一天会回来迎接教会，迎接他的新娘子，是吗？这个这样的应许会不会落空的？永远不会落空的。整体耶稣基督是会回来迎接教会，但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会不会在这个耶稣基督迎接教会的时候，会不会将我们一起接去呢？这个要看我们和神是不是有个个人的关系。有没有见到啊？在整体来讲，这些这样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但在个人立场来看，就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和神是有个个人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保罗就问了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么？罗马书的三章三节。然后他自己回答，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神说我永远不会背弃以色列人，就算所有人说我会这样做，他们是虚谎的，我是信实的。所以保罗用了三章的经文，在罗马书里面第九章至十一章告诉我们，神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这个也是问题，有很多基督教里面的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他们所教的是什么？代替神学，就是说教会已经代替了以色列。这个是一个很错误很错误的教导。若果是真的话，保罗不会在说今天的经文说神是信实的，永远不会改变，不会背约，亦都不会有罗马书里面第九章至十一章三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听神没有放弃到以色列。就是这些就算在说基督教里面这些错误的教导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种族歧视犹太人？就是觉得他们已经没有用了，神放弃他们了，有什么用呢？这班人可以将他们赶尽杀绝。这个就是原因，现在一路由历史到现在造成对犹太人这么大的伤害，来到是逼迫他们，来到是歧视他们。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千祈不要被撒旦来到是搅扰我们，不要帮助撒旦来到对付犹太人。保罗说神是真实的，是信实，绝对不会背约。就算全世界的人说他会背约，神怎么说？这些人才是虚谎的。神说我绝对是真实的。所以在罗马书有三章的经文，我讲过九、十、十一，是讲出了犹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尤其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是很重要，经文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意思啊？是以色列人会经过末世七年的大灾难，他们会受很多的苦，死了很多人，但是剩下来不死得的，去到最后全部以色列死剩下来的都会是得救。这个也是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说以色列有一天会悔改。他们知道是自己刺穿了他们的弥赛亚。什么意思啊？将他们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的上高。所以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说他们会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耶稣基督受苦如丧长子。保罗说神绝对不会放弃以色列，就算世上所有的人都这样说，他们是虚谎，神说我是信实，我是真实的。在这里保罗又给我们见到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到看神的信实，就是由大卫的观点。在罗马书的三章四节经文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节的经文是引用诗篇的五十一篇第四节，是大卫的诗歌。这个犹太人最伟大的领袖他说什么？他说无论神责备哪个，神都是对的。 话啊，神都系公义嘅，但系无论任何人议论神，佢哋都系错嘅。神永远都系啱，大卫永远唔会话神系唔公义、唔公平。相对嚟讲，就算大卫被神惩罚，佢话神仍然都系公义嘅。记唔记得啊？大卫犯咗罪，系嘛？神惩罚佢，大卫点讲啊？他在述诗篇的五十一篇，他说神啊，我配得到你降在我身上一切的惩罚。这个就是大卫。神就算审判人的时候，他都是完美。这里又给我们见到另外的一方面，就是大卫的确犯了不少罪。他犯了讲大话、奸淫、杀人，很多罪，但是我们见到神俾以色列人呢个大卫王朝嘅应许会唔会落空啊？会唔会因为大卫犯罪而废除咗啊？唔会噶，呢个系单方面嘅约。好多神学家都搞错咗，以为圣经入边所有嘅约都系有条件。亚伯拉罕嘅约同埋大卫嘅约就系冇条件。若果有条件嘅话，我可以第一个话你听，我系唔符合条件。我是不配得到神的救赎，这个我是承认，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约，亦都是无条件的约。大卫的约，大卫的王朝亦都是无条件，是单方面的约。所以我们千祈要小心，不要搞乱了。保罗在这里说，就算所有的人不义，神是公义的，反而我们的不义显出了神的公义出来。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第三个攻击。犹太人不单止说保罗攻击神的子民，攻击神的应许，还说保罗攻击神的圣洁。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因为保罗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是怜悯的福音，是吧？宽恕自由的福音，是吧？保罗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守神的律例典章，是因为神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是吧？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是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你是能够得救，不是在乎你守不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犹太人就会说，喂，你传这样的福音，你还不是在说放纵人、鼓励人来到犯罪，你还不是在说攻击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嘛、他的律法就表现出神的律法就表现出他的圣洁。现在你说不用守律法能够得救，你分明是攻击神的圣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七节又做了一个假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若神的真实因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既然我们的不义显出了神的恩典、神的荣耀，是吧？那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我们犯罪？保罗说，我问这个问题不是假设的，有人真的这样来说我。在说罗马书的三章八节，有人说保罗教人作恶以成善。保罗说，我这个问题是照住一个常人的看法来到问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常人见到说，哎呦，原来我们的罪显出神的恩典、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不如犯多些罪了。这个是常人会来这样想。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其实好像什么啊？好像你们的女士去珠宝店买珠宝、那个珠宝商会怎样？将啲珠宝摆块黑色嘅绒布上高攞嚟俾你睇，系嘛？点解啊？因为嗰块黑色嘅绒布就彰显出嗰啲首饰嘅荣耀，嗰啲咁啊首饰嘅高贵，系嘛？咁所以就系有人话：喂，既然我哋嘅不义显出神嘅义，点解神仲要怪我哋啊？嗱，其实喺呢度我哋见到系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嘅犹太人就系点啊？假冒为善啊，扮到自己好似好正义咁样样。保罗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是攻击神的圣洁、你这样是说得不对、但是另外那方面的人呢，又是另外的极端、既然我们犯罪显出神的荣耀挺好、不如犯多些罪、显出更多神的荣耀出来，是吧？见不见到有两个极端、 其实犯罪更多显出神的荣耀。在罗马书的六章一节，保罗会再次是讲这个问题。在罗马书的六章一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喂，既然我们的罪彰显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犯多些罪了。但是在六章二节，保罗即刻回答，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我的旧我已经死了，我怎么可以再继续活在个罪里面？不可以这样做。其实这些这样的教导不单止在保罗的书信，在犹大书都有，犹大书告诉我们，听当时是有很多的假老师偷了进去教会里面，是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他们教什么？教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宰。有什么不同？很多现在基督徒都是一样，要救赎，我要上天堂，但我不要服从耶稣，我要做回我自己，是吗？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在树犹大书的第四节都有讲到，经文说这些人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些人就是滥用了神的恩典，被神赦免了他们的罪，他们反而越发去犯罪。经文话俾我哋听好清楚，呢啲唔系一个真正基督徒嘅行为，呢啲唔系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嘅人。点解呀？经文话呢啲人系自古被定受刑罚嘅，系自古被定受刑罚嘅。嗱，我成日都话喺圣经入边，一个真正得救嘅人系唔会失去你嘅救赎，系嘛？你有冇见到呢度啊？那些不信的人不是说信信下不信，而是自古被定受刑罚，一早就定了他不信的。所以他不是说信信下不信。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九节有很相似的经文，说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什么叫做从我们中间出去啊？就是信信下不信的。这些人怎么样？不是属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从来他没有信过。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这就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圣经的教导永远就是说，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相信的人，你是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当人家见到你好像信信下不信，走了去，从基督教的中间出了去，其实是你从来没有属于他们，你是自古被定受刑罚，不是你信信下不信。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有一件事我要讲，现在这个潮流，这个朝代，没什么人会说做基督徒，哎呀，既然我的罪，显出神的恩典，等我犯多些罪。我未听过有人会这样说，起码做了牧师这么久，我未听过。但我就的确听过有人有藉口去犯罪，就是什么藉口啊？哎呀，是我的旧我，是我的旧人，是我的老我，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衰，时不时就会走出来的了，犯了罪，这又不见了，不是我来的，你们不要赖我，不要怪我，是我的旧我，他会走出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有人会说什么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袁牧师，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圣经。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二节，哥罗西斯的三章九节和罗马书的六章六节都有讲到旧人老我，你不要说我听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读圣经你是要读得很小心。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讲的旧人是怎样，是脱去旧人，除了的了，你不要着回上去，除了的了。那你说我喜欢着，你不给什么，我喜欢着回上去。喂，咁你睇埋罗马书入面讲嘅，罗马书入面讲乜嘢？六章六节，你嘅旧我系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而家复活嘅系你嘅新人啊！喺加拉太书嘅二章二十节讲乜嘢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嘅旧人啊！已经， 若果你的旧我和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又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话，那就很多人害怕了，是吧？你的旧我 不好复活了，是你的新我复活，你是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所有的这些人说，哎，我的旧人犯罪不关我事，其实代表什么？他们不是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因为他们的救我不是真正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死了，复活的是我的新我。在圣经里面，尤其是罗马书的第七章，给我们见到基督徒是有斗争的，但是斗争不是你的救我和我的新我在斗争，个斗争是什么？是你的灵和你的肉体的斗争。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你说你的旧我，你就不需要负责了，是吗？但是若果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灵，你是要为这一切来到负责。所以我们绝对是没有藉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一百分之一百的责任。在这里保罗问出了第三个问题，他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样说呢？神干怒是他不义吗？喂，若果这样做，神就不应该干怒，不应该审判我们了。保罗怎么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神是公义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千祈不要说显出神的荣耀，是吧？神不要审判我，我的不义显出你的荣耀。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到负责。我相信我亦都跟大家讲过，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有一天都要去到神的面前，是吧？非基督徒是有大白宝座的审判，当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来到负责。但是基督徒呢，我们只是去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不是说要定罪，我们的罪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是承担了，但我们仍然要为我们所做一切向神来到表白。这一个就是圣经所讲，神的审判是由神的家开始，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四节，这个不是罪的审判，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但我们仍然是要为我们的行为来到负责。在罗马书的三章一至八节，所以保罗回答了三个问题，是吧？第一，他没有攻击到神的子民，他说起码神的话语对你们有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我没有攻击到神的应许，每个人就算他说神是放弃了以色列，这些人所说的话是虚谎的，神说我永远不会是放弃以色列，我是信实的。第三呢，保罗说我亦都冇攻击神嘅圣洁。保罗话我传嘅系恩典嘅福音、宽恕嘅福音，系嘛？系怜悯嘅福音。但系我唔系鼓励人去犯罪，每个人都应该为佢自己嘅行为嚟到负责。所以保罗非常之有技巧咁样系回答咗三个问题。嗱，喺说结束嘅时候，我亦都不妨系看看这三点怎样能够是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第一，我们见到犹太人得到这么多的特权不代表他们得救，是吧？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讲过你可以在布道会上举手决志，你可以已经洗了礼受了洗，你可以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不代表你是一个得救的人。问题是你和神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是吧？所以如果你是跟神是有个个人的关系的话，你就是真真正正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跟神有关系的人，就算你是有在布道会举手决志，你有受洗，你有回教会，不代表任何事，就好像犹太人一样。第二点呢，就是虽然犹太人不信，但是神的信实是没有放弃到他们，始终神的应许是会实现。这一方面我讲过，集体立场来讲， 犹太人的民族，犹太人的国家是神拣选的，给他们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永远的国度有一个永远的王朝，耶稣基督会回来来到掌权，这些不会是落空。但是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们是否得救，在乎他们跟神是否有个个人的关系，他们会不会属于这个将来的王朝。我们基督徒呢，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新娘，迎接教会的这个应许会不会落空？永远不会落空，耶稣一定是会回来。但是我们属不属于教会呢？这个要看我们跟神是否有个个人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我们会一起被接去。但如果不是的话，就算你有洗礼，你有所谓决志，你有是回教会，不代表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些都是外在的。还有第三呢，犹太人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那我们就应该犯多些罪了，是吧？这个我也讲过，我们现在基督徒没人会这样讲的，相信，但我们会有很多藉口，我的老我，我的旧人，是吧？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所有的行为来负责。我们是会有斗争的，在属于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是我们灵和肉体的斗争，不是我们的新人和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已经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总结就是三点，神的真实是什么？是祂的话语，是祂的应许，是祂的公义，神绝对是真实的。大卫说，就算神审判人的时候，祂一样都是这么公义，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神，一切荣耀颂赞都是归给祂。但相对来讲，人是虚谎，我们千祈不要像犹太人那样恃着自己是有特权，正如我所说，或者洗了礼，或者说缺了志，或者每个礼拜有回教会，最重要我们是不是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第二呢，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应许，神给以色列的应许，给教会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我们是不是他应许的一部分，这个要看我们个人是不是跟神真的有个个人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第三点呢，千祈不要有藉口来到是犯罪，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到是负责。愿在说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是以这个来到是做座右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将神放在首位，知道神是真实的信实的，但我们也都要小心自己的虚谎，成为一个是蒙神喜悦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三章一至到八节，给我们见到你就是那位真实的神。相对来讲，我们都是虚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恃着我们自己是有什么的特权，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不信，不相信你的应许，亦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很多的藉口来到犯罪。愿意在新的一年，你都能够是帮助我们，是真正地脱去旧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是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愿意我们都能够在新日的一年，能够是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将你的话语不单止是记在心里面，亦都是行出来，以我们的行为来到是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